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上有轻雾，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阴，最低气温17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市将为152个示范村，每村将配备一名产业策划师、工程师和规划师等或团队。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网上申请10月12号启动。国务院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好，下面是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北京市百师进百村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举行。本市的152个示范村，每村将配备一名产业策划师、工程师、规划师等或团队，作为智库和外脑，对村问诊把脉。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百师进百村启动仪式上，12个示范村分别和相关团队签约达成合作意向。房山区周口店镇黄山店村通过发展生态旅游、高端民宿和配套产业，实现了从低收入村到美丽乡村的转变。然而接下来如何把产业做大做强，黄山店村党支部书记张进刚盼着专家赶紧进村。 旅游原先传统的游山玩水，现在已经变成了深度的研学呀、体验式的比较强的，这个我们来讲已经是短板了，就需要一些专业人帮助我们来打造、策划、发展。 和黄山店村签约的是中林生态环境规划设计北京有限公司。中林生态潘子亮表示， 它需要有更好的一个产业规划，我们做文旅呢，就不仅仅是单一做民宿，还应该往研学中国文化的民族自信方向来提，包括红色的贝鲁精神更深入的挖掘，让人在这儿又能玩又能学到一些知识，包括我们做乡村图书馆，我们希望把这个业态能够做得丰富一点。 北京市百师进百村活动，即在村庄规划的基础上，通过百师与百村双向选择，为152个示范村每村配备一名产业策划师、工程师、规划师等或团队，作为智库和外脑，一对一对百村示范村进行问诊把脉。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村镇建设处连续表示，152个示范村名单已确定，并梳理了他们的需求。 百村是在产业发展或者是生态空间、用地保障、政策保障方面是有一定的需求。 连续表示，百师团队都各有所长， 它既包含产业策划师，也包含工程师、建筑师、规划师、景观师。我们现在已经初步对接了80家左右的单位，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让百师成为百村村庄发展的一个参谋长，为每一个百村示范村策划一个实施乡村振兴的方案，帮助百村示范村梳理更多的历史资源，了解最新的扶持政策，对接优势的科技力量，去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助力实现乡村振兴。 百师进百村活动将持续到2022年底，努力帮助百村示范村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难点问题。根据推进时间表，连续表示， 今年年底要完成百师的双向选择，也就是完成村与师的结对，到2022年的6月份完成策划方案初稿的制定。经过修改完善后，我们预计在明年农民丰收节的时候要完成整个策划项目，进行总结表彰大会。 我们再来关注2022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网上申请，将于10月12号启动，持续到13号。符合申请条件的随迁子女需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的网站，填写相关的信息并提交申请。随迁子女在京参加高职考试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进城务工人员持有有效期内的北京市居住登记卡、居住证或工作居住证，在京有合法稳定住所，在京有合法稳定职业已满6年，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中的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已满6年。同时，随迁子女应具有本市学籍，而且已经在京连续就读高中阶段教育3年学习时限。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到203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到2030年》，要求完善人口生育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推动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研究推动将3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到个人所得税的专项附加扣除、住房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减轻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的负担。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行了辛亥革命110周年银质纪念币一枚，该银质纪念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该银质纪念币的正面图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刊国名、年号，背面图案为天下为魏公的字样以及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造型的组合设计，并刊有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1911-2021字样和面额。再来关注新闻热线，购买了郭公庄诺德逸府期房的多位业主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所购的房屋问题较多，比如说楼房在封顶并进行室内装修的情况下，发生了多户顶层漏雨的现象，并且质疑实际的装修和宣传不符。明明售房的时候宣传的是精装高端住宅，但是建成了以后呢，却是水泥地和大白墙。到底情况是什么回事？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据业主介绍，诺德逸府项目目前楼体已经封顶，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可是就在部分业主探访时发现，房屋存在漏水、墙壁发霉、地面积水等问题。 我这4号楼的顶层，我有那个视频，我看了，就是整个就跟那个水帘洞一样。 记者拨打了开发商中铁诺德生信置业此前负责该工程的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业主们反映情况后，他们已经改变工序，提前做防水部分了。 咱们也为了回应这个业主这块，就是把那个吊篮都先拆了，先给咱们把这个防水先做上，都已经弄得差不多了。 业主们表示，漏雨的问题可以整改，可还有更严重的问题让他们不能接受。 我们发现就是现在那个工区等于就是电梯厅里边都是就是大白墙，质量很低劣。 业主们认为当时购房时宣传的是精装修高档住宅，但之后这一项目的销售总监在回复业主们的质疑时做出了相关回应，否认了精装修的说法。 就是您刚才提的这个精装修，它确实是个标准的问题啊。我们这个项目从开始拿地的时候就定下来是全装修，但是在销售的过程中有口误。 那么诺德逸府项目到底应该是什么装修标准？随后记者也联系了丰台区房管所市场科询问相关情况，工作人员回复，诺德逸府是现进房，属于全装修房产项目。 咱们政府批的是全装修交房，公共区域那个装修不标准啊，合同里也有。 两边各执一词，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业主又是否能通过法律主张权利呢？记者咨询了房地产领域资深律师杜月平，杜律师解释说，要想从法律层面追责，就要在售房合同中进行细则规定，或者在宣传时对于某一项有具体说明。 但是我看了业主提供的初步的资料，合同里没有写，宣传资料也不明确，那开发商他就不承担责任。 但他同时也表示，开发商目前的做法虽没有违法，但有误导消费者的倾向。那么业主们希望贴砖升级的诉求是否能得到满足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郑石表示，贴砖是合理诉求，后续可以和开发商进一步协商。 一般来说，公共区域有可能会贴一点砖，我觉得从常识来讲，一般不会这么简陋，不是毛坯房。 目前业主们也向开发商的上级单位表达了相关诉求，正在等待回复，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继续关注。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2，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 就来十里河美联天地，美联天地建材城百万现金补贴迎国庆，即日起至10月7日，购物满额有惊喜，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